生活四处奔波，终日操劳感触良多，工作虽辛苦应酬更难过，红白喜事亲朋好友相聚，酒席上热情浪花多多，明知美酒伤肝胃，时常喝得跌宕哆嗦，回到家里老婆直啰嗦，所以说出门在外老婆有交代，少喝酒来多吃菜，酒能喝酒喝，不能喝酒来，来不了就找人带，在外老婆有交代，少喝酒来多吃菜，酒能喝酒喝，不能喝酒来，来不了就找人带，带不了我跑门外，转三圈再回来。为何要让我苦苦逼近？可是你那天真的眼眸，竟然变得如此残忍。可就像海上浮萍，任由海水淹没，爱将我推入无底深渊。你能否跌得下达？我怎么割舍得下？你是我最爱的女孩。在身边徘徊，我又怎么忘记你曾经对我美丽？是你的那眼睛把我给出卖，叫我如何忘记你的背影？我从来不敢相信你爱得如此坚定，又怎么能够伤我的心？要我再付出多少你才能真的明了？为何要让我苦苦逼近？可是你那天真的变得如此残忍，我就像海上浮萍，任由海水淹没，爱将我推入无底深渊。你能否别的下达？我怎么割舍得下？你是我最爱的女孩。 你是我。 这样讲，相爱的人不受伤。 有句话这样讲，相守的人不难忘。 一辈子一段情，一份甜蜜蜜的时光， 幸福写在脸上。 有首歌这样唱，我会爱你到天荒。 有句话这样讲，我会做你的新娘。 一辈子一段情，一份甜蜜蜜的时光， 让我牵着你一起唱。 越深越疯狂，一首情歌两人唱，和你相遇老地方， 莫让爱人哭断肠。 越深越疯狂，一首情歌 是云飞惹的祸，让我着了魔，情海深处无法去解脱。多想打开这把锁，走出爱情的漩涡，多想陪你看日出日落。记得我。